ban 咗佢啦，又话叫我删佢啲 post 啊，呢样嗰样啦。我每一日即系，所以 that's why 点解之前会出咗个投票啦，咁啊多少都系因为呢位红人嘅 Samson 啦 ，OK， 咁就再同大家讲啦，我觉得就我就一定唔会 ban 佢嘅 ，OK， 因为我觉得佢始终都系代表住一种声音嘅，咁即系我亦都好少。即係冇乜可能係睇得曬佢個 post 啊！我對佢又略有即係唔係話完全嘅認識啦。咁有啲網友就話佢應該係住喺外國嘅。咁佢住喺邊度都好啦。咁唔緊要啦。即係我覺得就係首先我就好羨慕佢嘅，因為佢有好多好多時間，每一日都喺個網度咧，即係出呢啲 post 啊，不厭其煩咁樣講撐蝗蟲，講撐蝗蟲，你永遠又 get 唔到佢嘅立場嘅，因為佢講撐又鬧蝗蟲，佢又鬧嘅，即係我諗喺佢喺好少有啲人咧，即係喺個自我中心係咁強嘅，咁所以我覺得一個。一個人物嚟嘅，絕對都應該係，即係總之喺佢心，我諗喺佢心目中只有佢自己係一個人咯，即係身邊所有嘅人都唔係人嚟嘅。咁所以我就再同大家講啦，唔好再send 啲message 俾我啊，或者 send 啲 request 俾我啊，叫我 ban 佢啦，我真唔會 ban 佢嘅。啊，即係除非即係有啲係非常嚴重攻擊大家嘅 post 啊， 或者廣告啦， 咁我或者廣告啦，咁我盡量都可能淨係會即係會 delete 咗佢啲 post 啊，即係 唔係廣告你 盡可能我都係唔會 ban 佢。 唔係廣告你就要喐嘅，即係咧可以講可以拆開少少講，因為耀尊嗰邊咧自己有咧都揾咗個人去管理啦，因為近排咧，發覺咧呢兩三個禮拜咧就有好多啲膠嘅廣告 ，OK？ 我廣告不嬲有嘅，每日都有嘅， 每日可以揾到65000。 係啊，嗰啲好多噶啦，嗰啲我就唔使人管理嘅，我不嬲都係自己管理，咁嗰啲就我都係自己會配。咁但係放心，即係呢位阿 Samson 兄咧，我就從來都冇見佢 post 啲咩每日65000啲咁嘅廣告嘅 ，OK？ 咁啊，每一日都係。即係唔係港費就係蝗蟲咁樣，咁係好係有幾即係係幾煩嘅。如果你唔鍾意呢啲，即係如果你覺得睇到都厭嘅時候，咁但係我真係咁講啦，我尊重大家嗰個言論嘅自由嘅 ，OK？ 咁我覺得即係一位唔知喺地球某一個角落嘅呢位仁兄，即係每日咁苦悶。可能佢身邊又冇乜嘢朋友啊，之如此類。咁我覺得佢覺得我亦都可能佢應該，可能佢已經喺好多嘅討論區都俾人哋 ban 撚曬㗎啦。咁所以就我覺得係應該 俾翻 情下佢啊， 空間 俾翻少少，俾翻北上頻道呢個咁細細嘅空間。雖然北上頻道都冇乜人睇嘅 ，OK 嗰個 Facebook 即係唔多人嘅，我哋嗰度都。但係佢覺得喺呢度可以宣泄到嘅，咁。都算係一件善事啊！咁我覺得都值得去做啦。 好 啊。咁至於頭先佢講緊嗰啲對北上頻道打賞錢啊，或者對秋糧啊嗰啲咁嘅睇法咧，我就覺得唔想嘥即係節目寶貴嘅時間去回應佢啦。因為其實好多嘢咧，即係我覺得我哋喺節目度其實有答到或者有解釋到嘅，咁但係即係可能因為佢嘅即係個怒火咧，永遠都係蓋咗佢自己個理性咧，佢根本係聽唔到人哋講嘢嘅，咁所以你同佢解釋咧，同呢啲人解釋其實係 嘥時間， 係啦，即係少少浪費咗我嘅時間啦。咁所以我覺得就由得佢啦，佢中意點就點啦。所以即係你，所以都即係有時回應佢咧，咁但係有好多人都係。又同佢一樣嘅，即係都好多時間回應佢嘅， 係 咁啊，你大家自己各自鍾意啦。即係如果有啲人鍾意覺得回應佢係同佢又拗下，咁我覺得好過癮，咁咪大家做自己開心嘅嘢咯。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就想講下咧，我就唔會 ban 啊 Samson 嘅，你放心。咁啊，盡量即係你自己希望你自己自律少少啦，照顧下其他喺個 group 入邊嘅人嘅感受。咁有時我都係咁講啦，即係你嗰啲言論。其實你可以集中翻一兩條 post 啊，每一日開10条8条咁樣咧，乜嘢都講廢，佢乜嘢都可以用講廢蝗蟲嘅理論咧去講嘅，我好佩服佢嘅，即係連香港打假波咁，佢又可以 講廢 得啦，係啊，即係。 屋企冇飯開又得啦，屋企乜嘢都可以用翻呢個角度，咁啊奇人嚟嘅 ，OK 嘅。咁啊，然之後跟住就講，如果仲有就其實又多謝 Alan 啦 ，Alan 就其實呢個我又覺得幾好嘅，因為喺北京飯店我哋做一集嘅時候，我哋都講嗰啲關於文革嘅嘢啦，咁啊。Alan Seal 咁佢啊又幫又喺呢個北上頻道 Facebook 咧就 post 咗一兩條 thread 啦，咁咪介紹一啲文革同文革有關嘅電影啊同埋紀錄片啦，咁呢個我都覺得好值得推介嘅，咁但希望節目聽緊嘅時候咧條 thread 冇沉到落去18層啦，咁啊有條 thread 覺得幾好嘅，有一套電影有一套紀錄片叫做大陸絕對唔係叫做呢個文革中的清華，應該係叫做咁就話明喺大陸就學睇絕對睇唔到咁樣，咁啊又可以係 YouTube 嘅 link 嚟，咁所以大家又可以有興趣可以睇下啦。咁仲有就係佢有提過一啲文革嘅電影啦，譬如包括《南風箏》啦，或者仲有就係阿 Mark 亦都提過一套咧，就《陽光燦爛的日子》啦。咁啊呢啲都係同文革嘅有關嘅電影。咁啊，我成日都講咧，就係今時今日。即係見到香港一啲即係所謂嘅本土嘅睇法咧，其實同呢個蝗蟲嘅爭論咧，其實即係我覺得係真係嘅，大家真係好希望大家係去重温翻即係中國文革嘅嗰段歷史，因為即係我發覺嗰陣味道係越嚟越濃厚啊，咁所以即係。當係一面鏡子照下自己，咁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咁啊，譬如話你話最近啦，其實就啱啱我哋做緊節目嘅時候，都有一兩單新聞，其實都好值得攞出嚟講下嘅。譬如話女神觀音娜事件啦，咁啊，女神觀音娜其實就講嗰啲咩乜嘢言論咧，佢就寫咗篇嘢嘅。 喺自己 Facebook 度嘅， 喺自己 Facebook 嘅系嘛？ 系啊，佢都系 Facebook。 你有冇睇到噶？ 佢 Facebook 发放嘅，系啦。咁佢其实佢系咁样，佢系大致上咁样讲，都系成篇嘢其实讲主要都系包容翻， 包容系 包容啦。OK， 咁佢个举咗几个例子嘅。咁佢佢最主要应该咁样讲。咁佢等我好快先啊，留一留先。 系 佢主要讲啦，其实即系我哋即系香港人见到而家咁嘅。社會情況， 見到啲內地人 係啦，咁即係香港人，你知道有蝗蟲 ，OK 呢個 pon 嘅關係啦。咁佢即係佢作為即係一個歌手 ，OK 咁 一個香港嘅歌手啦， 一個香港歌手，但佢唔係香港人啦。 一陣逐樣講， 一陣逐樣講啦。咁佢覺得即係有好多嘢都應該會去包容 ，OK 咁佢誒佢舉咗幾個例子，例如香港人會直接問外國人係咪混血兒或者咩國家啦，但係歐美人士就會。好在意問及宗教或者政治嘅種族 ，OK， 咁但係最重要嘅係應該抱包容嘅心，特別係近年嘅話，中港兩地嘅文化差異引起好多唔同社會問題，好多人喜歡影低中國同胞嘅種種有趣行為，放上網同人家分享咁樣講，咁然之後又掀起到好多回應出到嚟。 佢又舉咗好多例子嘅，即係關於佢喺外國生活嘅時候咧，啲人點睇啲香港人？咁佢舉啲例子咧就幾得意嘅，佢就話去到英國啦，食飽飯啊或者飲完汽水之後咧，就啲香港人就成日會打 X 嘅，咁啊打 X 嘅時候咧，其實咧就香港人就覺得好普通啦，英國人咧就對呢啲嘢咧就覺得係冇禮貌啦，咁佢話咧即係就個情形係好似等於即係放屁一樣啊，咁啊係一種好冇禮貌嘅行為，咁所以咧呢種咧亦都係即係文化差異嚟嘅 ，OK， 咁佢即係話佢話其實人哋都忍緊啲香港人嘅，咁意思係咁啦，咁都包容啦，唔好話忍啦 ，OK， 咁仲有佢話啊有啲中國女學生咧就用即係用嗰、那個用隻手咧添茶咁嘅手勢啊，即係你知道啊，即係我哋譬如話你要飲茶咧，咁人哋斟杯茶俾你，你就會用隻手指喺個台度即係擱兩下。 咁嗰啲嗰啲咁嘅添茶手勢咧，就叫人哋加叫個應侍叫個侍應咧加紅酒啊咁嗰啲咧，咁嗰啲都有啲好奇特嘅行為，即係都係佢喺外國會見到啦。咁佢話，譬如話仲有就係咧，香港人成日好鬼直接咁問啲外國人㗎，喂你係咪 混血 啊？即係咁樣嗰啲啊，咁啊話你邊個國家嚟啊咁嗰啲，咁佢話咧呢啲其實咧歐美人士咧就覺得好敏感，或者覺得你好冇禮貌，因為即係鬼，佢就覺得鬼佬咧就好怕人哋，即係好介意人哋成日問你邊個國籍啊、咩宗教啊之如此類。咁啊舉一啲咁嘅種種嘅例子啦，都係想講俾大家聽，就係話其實喺個地球上面，去到無論邊一個國家，你都會碰到一啲即係唔同種族嘅人啊撞埋一齊嘅時候，咁有一啲咁嘅矛盾啊，或者一啲所謂衝突啊嘅嘢，咁但係其實到最後咧，大家都係需要包容嘅啫，互相尊重或者包容啦。咁啊寫一篇咁嘅文啦，OK。咁然之後跟住咧就惹嚟咗好多好多人嘅谩骂啦。咁我首先我會覺得呢一種係一種香港聲音先啦，如果因為我唔 assume 嘅香港聲音就冇得講落去嘅。如果大家唔認同呢一種係一種今時今日嘅香港聲音咧，下個禮拜唔係下一集你糾正我，咁我哋下一集再講過又得。咁呢種香港聲音呢，我哋可以讀下啦，譬如話位叫 Jimmy Steven Shack 嘅，就喺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呢，就咁寫，佢就話哦，有歌，即係佢同阿，佢唔係同我哋講啊，佢同阿觀音娜講，佢如果有歌迷性騷擾你，你係咪又包容佢呀？佢話其實大家，佢話其實啲歌迷都有性需要㗎喎，阿姐。咁佢話我覺得你應該都要包容埋啲歌迷啦，啊呢個我都同意。如果阿觀音娜佢話佢會包容咧，我即刻做佢歌迷。OK， 咁仲有咧就，唔好侮辱佢先啦，因為 Ella 觀音娜咧，而家今時今日嘅男朋友咧，又係我一位同學嚟嘅，所以就對唔住啊，唔好冒犯。嗱，我先申報利益先，咁你可以當傑斯係因為嚇佢係。傑斯嘅同學嘅女朋友咧，咁又幫佢出嚟講下説話。如果你咁樣諗咧，我都懶得唔認啦。OK， 算鬼數。咁你不如以後就唔好聽呢個節目算啦，都係。咁仲有咧，就有一位 Patrick， 佢啊好簡單嘅，佢又話，佢就 remind 翻啊觀音娜啦，佢就話：喂，你係法國人嚟嘅喎，你係法屬大 契地出身嘅 喎，你唔係揸香港身份證嘅喎。言下之意即係咩咧？即係話你冇資格去講呢啲嘢啦，嚇咁啊！嗱，我讀多個啦，就咁啊喺其他嗰啲 Facebook 咧，有啲都同 Patrick 咁嘅意見嘅，就話你入翻中國籍先啦，攞翻本特區護照先講啦，咪拎住本外國護照就叫人包容啦。嗱，呢種又一種香港聲音啦。 另外咧就有人咁樣講啦，觀音娜，你作為一個扎根香港嘅歌手，你嘅香港即係你嘅演藝事業咧，全部都係香港嘅，得到香港人嘅支持。今時今日啦，好啦，咁香港嘅本土市民咧，生活就飽受大陸蟲嘅侵擾。O.K. 楼又买唔到，床位又生唔够，拖都唔拍。O.K. 一谂到生个小朋友咧，要饭学位又唔够胆生，俾港 B 食嘅奶粉又要抢，煮饭炒菜又要落盐又要抢。O.K. 即系乜都抢啦。依家连想食个出前一丁咧，都要谂过度过先。O.K. 咁佢话你要一班支持你嘅人包容一班大国沙文主义殖民掠夺者。你将来结婚生仔有冇諗过第时都要面对其中部分恶劣嘅境况呢？你到时仲系咪可以全盘接受呢班侵略者呢？如果你咁都接受到，我諗你都系唔好结，我諗佢话我諗你都系唔结婚生仔，以后一个人生活落去就好啦。否则你就唔会得到一班香港市民嘅支持。 嗱，你呢种香港声音都好多人和应嘅，譬如话仲有啲就咁讲嘅，佢话香港人受几多苦难。唔到你啊，阿觀音嗱呢班咁嘅離地中產亂咁啊，世界和平同魔鬼談大愛，揾食北上就唔阻你滾吧。咁啊，呢種都係頭先你講嗰種聲音啦。仲有一種咧，就係仲有一個咧，就係話你去奶粉方、尿片方 幼稚園方、學位方、工作方、公屋方的香港人面前大談包容論，他可以平安歸來的話，我就向你賠罪。咁呢種都係又係同頭先你講嗰種差唔多啦。咁仲有啲咧，包括就有啲話觀音嗱，你食屎啦，去舐六八九鞋底啦，或者仲有啲啊賣港賊啦，哇，真係犀利啊！仲有死妖婦揸住外國護照，叫我哋香港人去包容，你都唔係香港人，有咩資格講包容啊？好似阿 Jam 咁死上去同共匪玩鞋啦咁樣。嗱，呢啲咧大部分都係我頭先我哋一度讀嗰啲咧，我都可以即係歸類佢為一種香港聲音啦。今時今日呢種咁嘅香港聲音啦，都係嗰句。如果你唔認同我嘅講法咧，下一集記住駁斥我，咁我哋就繼續講。咁一種乜嘢？其實今時今日呢一種叫做，即係我可以俾個 terms 佢嘅，大約係一種叫做香港本土嘅聲音啦，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大家覺得一種香港今時今日21世紀嘅香港本土價值。OK， 咁呢種香港本土價值就如果頭先聽到呢種咁嘅香港嘅聲音咧，咁你大基本上你可以咁講，就係話係一種咩嘅價值咧？就係、是、排斥外地人啦。OK， 讲嘢就唔该你先表明身份先。 系、 啊、如果你个身份唔系一个香港人咧，你系冇资格 去讲 香港任何嘅嘢。O K， 你争本开香港护照，你收皮啦，妖妇咁样样啊，即系都系呢啲啦，或者咩包容大陆共匪嘅卖港贼啦咁样。咁嗱，但系咁样讲，如果先喺呢度停一停，就如果你用呢一种逻辑嘅话咧。你亦都冇資格話阿觀音嗱係一個大陸共匪喎、 啊， 佢又唔係揸中國護照嘅，係咪先？佢揸法國護照喎、啊， 佢又唔係共產黨， 係咪？ 頂 曬盡，你淨只可以話佢係一個法國派嚟嘅間諜，OK， 係一個女特務， 係啦 ，OK， 你真係唔可以話佢，又唔可以話佢係中國共匪喎、啊，係咪先？如果我用翻即係。香港本土價值去講，咁、所以即係嗱，咁我哋先係咁講，咁樣我哋先係講落去啦嚇。咁我就先問下的啦，即係你又係呢一嘅香港人啦 ，OK？ 嗯， 即係你自己點睇觀音嗱呢種啊？即係唔好就住嗱，你又俾你話有人又俾人話你係條影星，有嗰句你講嗰句，即係我想睇下你嘅睇法，即係對於佢嚇講呼籲香港人包容咁呢個。即係有咩睇法咧？你 唔係你，如果我會反而個針對點唔係在於嗰扎內地人咯。 嗯， 我係覺得個政府好有問題咯。 係， 即係，唉，又要屌啊！即係我覺得，喂，個矛盾點唔係個內地人嘅問題。OK， 我哋個政府一個政府嘅就係話，你有好多。通過一個行政嘅法律嘅手段，可以去做到出到嚟，去解決成個香港所謂呢個矛盾性嘅問題。但我一路都覺得嘅就係話，即我哋特別呢個689嘅撲街冚家產嘅係，喂佢係特登顯示咗個矛盾出嚟嚟噶嘛？即你見到 或者佢製造個矛盾啦，又或者佢冇去解決個矛盾咧，即係 唔係啊？我應該咁樣講，佢唔解決都算啦。OK， 曾蔭權係唔解決嘅。OK， 已經係算數啦。我覺得。前朝落嚟 ，OK，、但系呢条友仔嘅系特登突出个矛盾点去转移翻成个政府嘅无能啊嘛，即系呢样嘢系你拎咗即系一扎600万香港人嘅一个利益出到嚟，然之后将同内地嗰件事炒埋一大碟，然之后你一方面即系因为好捻敏嘅，如果你一讲嘅话，你见到个施政报告你就知噶啦 ，OK，、派，但有啲嘢老实讲句，系咪真系要咁样派呢 o、OK, k 有疑问嘅。第二样嘢就话，你一方面去 piece 一扎人 ，and then 第二样嘢嘅就系，你有好多嘢嘅系，你特登突出个矛盾点，炒晒出到嚟，去将转移视线就个政府嘅无力。咁喂，但系我想讲嘅系，即系你听，我谂大家听网台都知， 系 冇一个 OK 主持或者。系网台节目系会讲嘅就，其实系个政府嘅扑街咯。OK， 咁你外国人过嚟，我当内地人都系外国人过嚟。咁你去过嚟旅行又好，点都好，其实 呢样嘢唔系一个太大嘅问题。OK， 当然啦，我哋可能仲会喺度讲嘅就是。喂，大佬你唔好随解屙屎屙尿啊 ！O K， 今时今日系咯， 个问题 屙屎屙尿啦、吐痰啦、跟住霸尖啦、跟住然之后有啲话有钱嘅大陆人又嚟香港买晒啲楼啦 ，O K 嗱，譬如话细路仔读书冇学位啦，所有唔系小问题嚟噶， 唔系我。 大問題嚟㗎喎， 嗱呢啲係個政府突顯出嚟嘅問題嚟㗎嘛 ，OK， 即係其實你有好多行政手段或者政治手段可以去解決㗎嘛， 係， 但你唔肯去解決啊嘛， 係， 即係呢個係唔關佢哋落嚟事㗎嘛，佢哋落嚟 OK， 你好簡單啫嘛，投資移民咁計，唔係七百萬嚟，唔係一球美金你攞到個身份證嚟， 係 OK， 你可能係屌你十億美金你先可以嚟嘅話，喂，你个门槛系可以 set 高好多嘢噶嘛 ？OK， 系。 第二样嘢嘅话，你买嘢嗰啲情况嘅系，你 OK 而家限制啦，咁我觉得限制还好少少啦。但系你同一时间嘅系，你个海关系可以打击噶嘛？可以打击嘅意思就系，我总之见到一篮篮嘢，我唔理，我就扣你入房半粒钟，慢慢玩你。咁你觉得啲人会唔会带落去啦？即系我宁愿失爆都好。喂，香港以前。嘅警察個 system 係曾經做過呢啲嘢㗎嘛，塌晒返嚟唔理，運你一大輪，咁咪慢慢咪少咗囉，好多嗰陣時自花嗰啲嘢，喂，有多嘢係個政府可以做㗎嘛，但佢唔撚做嘛，咁可以點啫， 係我基本上認同嘅，即係嗱，你講我哋咁樣講啦，就即係我試下就係咁去解讀啦，就係話首先擺喺我哋面前今時今日個香港，當係真係有好多社會矛盾嘅。OK， 正如阿的頭先你咁講嘅，即係你嗰個講法就係話，其實好多嘢係真係嗰好多嘅問題，其實係嚟自於我哋個政府啊。OK， 我哋以往講過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問題，都係就係我都話最後嘅你拗嚟拗去，可能歸咎嗰個問題咧，個原罪喺翻我哋個香港政府度。我哋香港政府個出咗咩問題咧？就係話我諗幾任啊，唔淨止梁振英啦，你由董建華開始數嘅就係，我整個政府都係選擇咗，首先就係選擇咗個錯嘅方向，個錯嘅方向就係咩？背靠祖國 ，OK， 然之後咧。即係我，但係同香港人嘅落差係有問，係有 好大嘅， 同香港人嘅期望係有落差嘅，因為香港人回歸咗之後，我哋係成日覺得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㗎嘛，港人治港。多多少少可能我哋都覺得你老點我嘅，但係你都唔好點咁過分啦，嗰個都唔理你啦。但係五十年不變呢下嘢咧，我哋係覺得應份噶嘛。如果你你明唔明啊？我哋經歷過港英年代過嚟嘅回歸過嚟嘅香港人，特別有特別強，即係呢種感受特別強烈。因為喂，回想翻轉頭嘅就係，如果你當年。你又话俾我听五十年不变系老点我咧？我嗰时未回归嘅时候，可能同你死过噶、哦，我仲有权选择不回归噶、哦。但系我哋嗰阵时觉得，唉，算啦，冇得拣噶啦，香港人被殖民就紧噶啦。咁你而家换老细，嗱，总之唔好换得麻麻烦烦。你又开张期票叫做五十年不变，咁我哋就算数啦。但系回归咗之后系咩环境咧？唔系五十年不变， 系三年就变啦， 都变，系咪先？咁你近呢几年个衍生个问题就系话，喂，哇，嗰种内地由2003年之后开始，内地自由行开始每年加剧嗰种嘢，就令我哋再谂翻起，喂，而家唔系五十年不变，咁有呢个矛盾喺度咧。我俾我讲埋，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嗰个爆发点啊，而我同意你讲嗰样嘢就话嗰个问题系喺翻我哋个政府度，因为几任政府去到今时今日就唔使再讲啦， 唔需要讲， 变本加厉，即系明刀明枪，即系我哋成日都好想问，喂，问梁振英究竟你想带我哋去边度先？因为你睇到嗰个香港人嘅政府已经唔系一个香港人嘅政府，个特区政府已经唔系一个香港人政府，所有嘅 policy。你都係好似係 post 內地人 偏向即係祖國嘅 ，OK？ 你究竟想帶我哋去一條咩嘅路呢？而呢條路我哋唔想同你行，所以嗰個矛盾點呢，就係呢度啦。 唔係，同埋我 停俾你講 嗱，同埋我想補充少少嘅係點解，即係可能好多人都會 都会话我喂唔系、哦，其实个问题衍生个内地人嘅问题，我冇经历过啦。OK， 但系你睇翻香港近呢几十年嘅历史，你会知啦。我相信一个 point 嘅系喺五十年代同六十年代啲人游水偷渡落嚟，个社会矛盾其实都系一样。OK， 可能仍然都系大家就有一大批好大批、嗯，可能有啲好有钱，但系可能有啲好穷嘅技术工人喺当时五六十年代嘅咋，落晒嚟香港 ending， 跟住然之后嗰阵时啱啱打完二战之后，亦都衍生好多问题出到嚟、 嗯。 你当而家所喺嗰阵时嘅时期，所谓嘅本土就系一扎英国人、嗯、，OK， 但系英国政府高明之处嘅就系话，佢可以揿得到班英国人，而同一时间令到落嚟嗰扎人慢慢融合落去嘛。当年呢个背后就系靠个经济发展啦。 嗯、 但系唔好唔记得嘅就系话，六七暴动完之后，其实英国政府做咗几年嘢噶。OK， 七一、七二、七三香港截搞。OK， 你发觉喺去到七十年代之后，佢将可以嗰扎十几年嚟嘅问题全部融入晒噶嘛。 嗯， 咁你套用翻而家落去嘅系，喂，九七。九八九九九九开始爆问题啦、 嗯， 居港权嘅问题嚟啦，一路落去零三就是一个最低点啦，成个经济、 嗯， 跟住 SIPA 落嚟啦，但我哋嘅政府系冇一个远景去点样去解决呢个内地同香港人嘅问题啊嘛，只不过系好短视地就系话嗰刻要赚钱 ，OK 落嚟泵咗香港经济先，泵到而家泵到。好啦，个地方系容纳唔到咁多人嘅时候， 嗯， 而反而日力好啦，跟住落去嗰两个上一任同呢任继续都系一样嘢嘅就系、是， 嗯， 唔去解决呢个问题咯， 嗯 ，ending 有得佢嘅就系话，因为呢个唔关乎，冇人会觉得个社会，冇、嗯、人觉得政府问题嘛，系个社会自己问题，两批人嘅对立嘛，甚至呢一届系更加令到佢， 嗯。 崩大佢嘅，即系煽动嘅。我觉得呢个系扑街咯。 两个年代有个好有个分别嘅、嗯，即系你嗰个分别就系咩咧？喺五六十年代或者我成长嘅七八十年代啦。OK， 即系你话喂，我哋嗰阵时都会叫啲大陆嚟嘅人叫阿灿。 系啊。 OK， 即系而家就叫翻我哋香港人做港灿啦。我哋嗰阵时叫佢做阿灿啦、嗯。但系嗰阵时。一樣有呢啲社會矛盾，但嗰個社會矛盾唔大嘅。嗰、 嗯 那個社會矛盾唔大，建基於一樣乜嘢咧？因為當陣時嗰個社會背景就係咩？首先就係香港人個人口 唔多 啦。OK， 就算去到我細路仔嘅時候，四百幾萬，我哋都覺得爆炸噶啦，已經係。咁但係都係四百幾萬。OK， 我哋都仲覺得係即係每一日生活嘅感覺係覺得頂得住嘅。同埋一個好明顯嘅一樣嘢就係咩？當年獅子山下嘅精神啊嘛，香港仲要需要各行各业需要好多劳动力啦、嗯、，OK， 仲有就系好多个行业都喺度发展紧啦，或者甚至就系当阵时嘅时代背景有工厂呢样嘢咧，但系即系我哋需要一个好庞大嘅劳动力，所以你多人落嚟，我都承受得起嘅。但系今时今日唔同嘅就系乜嘢咧？就系话。大佬，我哋个人口爆炸啦！我成日讲一样嘢就系话，香港政府冇一个长远嘅人口政策啦。你而家你有时见到有啲嘢，譬如你见到个施政报告有啲嘢好猛嘅就系乜嘢？就系、是、你讲紧几样嘢，全部系鸠噏嘅。譬如话你话。檢討嗰個人口政策，跟住然之後你永遠都話俾我，但係我係見唔到個香港政府檢討個人口政策，即係話點樣去完善嗰個香港嗰個吸納人口嗰個容量嘅能力啊、 嗯、 ，OK， 成日都係同我講呢樣嘢，譬如遊客又係咁樣嘅、 嗯， 即係又係點樣去改善我哋嗰、那個服務啊，或者然之後容納多啲嘅中國遊客啊，喂，但然之後俾個數我講緊係。接近成億人喎、啊，大佬，咁你香港人點樣可以承受到成億嘅勞動唔係嘅遊客量咧？呢啲即係舉呢啲咁嘅例，即係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啦。仲有就係話，你話發展經濟又唔見你有發展個經濟 個配套啊， 成日停滯咗喺度噶嘛。你講緊而家去推，然之後你同我講緊推動香港嘅經濟嘅解決方法，就是、仍然係叫多啲大陸人嚟呢度買樓。OK， 咁你又咁咪可以 boost 到個經濟？你嗰啲係一啲外即係啲外來嘅解決方法嚟，而大佬成個。 即係香港嘅本土嗰個經濟，你點樣去將佢發展起嚟咧？令到本土嘅人有個方法去維持佢個生計咧？呢啲嘢咧，或者新嘅一代嘅年青人有冇一個向上流嘅願景咧？所有呢啲嘢我哋喺成個政府嗰個 policy 嗰度，我哋見到噶嘛？ 係呢十幾年冇咁嘅嘢。 即係我哋講咁大堆嘢，我先話俾你聽。所以我明白點解會因為喺咁嘅背景之下，你先會衍生到一種 仇恨咯。我覺得 係啦，嗰種帶著怨氣嘅所謂嘅香港本土嘅價值噶嘛。是不是即如果不是你不是点亦都是点解有一些网台有一些节目每个礼拜不断咁样去灌输呢一种所谓叫做香港的本土价值。 但我想讲、啊、我想讲你一讲本土价值的话呢、又会被人屌㗎啦。本土价值是一定唔撚系咁样嘅。即可以讲俾大家听、大家可以 remind 返自己去諗一个问题。OK, 香港的本土价值系点嚟呢 ?OK, 九七前好多人都覺得冇 ，OK， 只不過大家當時驚緊嘅一個危機 ，OK， 大陸回歸啦 ，OK，ending 跟住然之後落去都係嗰句啦，有釋法嘅事件啦，釋法嘅事件之後，真正萌芽或者衍生到個本土價值係咩呢？就其實喺皇后碼頭度噶嘛，OK， 皇后碼頭嗰時講嘅係咩啊？保育 ，OK， 因為我哋嘅即係。當時俾人嘅感覺就係覺得拆咗皇后碼頭嘅一個象徵意義就係開始去除，因為一啲所謂舊式殖民地時代嘅嘢，但嗰啲嘢其實係香港人嘅一個集體回憶嚟噶嘛。 係， 好啦，落到落去，慢慢衍生落去啦，就係菜園村啦。OK 呢啲嘢仍然都係覺得俾人嘅，即係俾我嘅感覺係仍然都係一個在於文化上嘅本土價值嚟嘅。但係慢慢地扭曲咗嘅話。去到一啲政治性嘅嘢嘛，政治性嘅嘢意思係，喂，開始啲人攞咗呢個通， 係 ending 就將佢慢慢地轉移咗個視線，就會覺得內地人破壞咗香港好多嘢咯。 嗱，我哋休息一陣啦，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咧。等我又話俾你聽，我自己認為嘅本土價值係啲乜嘢？我哋繼續講下呢單嘢。 好啊 ，OK。不必叹息，亦无需伤心。心中有爱，不应有恨。共你相逢，瞬息分离，愿这份爱逝去莫留痕。不必去想，为何不生根？风的意向不可以问，命里安排，我不恨人，未泄尽气，亦要再浮沉。你我只番简谱，碰到又要分，聚散也靠清风带引。爱也似番简谱，看似耀眼缤纷，若破灭了，世上也未留痕。世上有